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1月2日倒数后，跨境直通巴站一度数百人排队，当局与营办商检视跟进。 中电青衣变电站设备故障，致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20宗被困升降机及5宗火警报告。 沙头角再日起第二阶段开放，每日名额1000人。 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发生 7.6 级强烈地震，至少5死，几十人受伤。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1月2号星期二嘅朝头早，你听紧睇紧嘅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嘅千禧年代，今朝早咧都系有张凤平喺度嘅。咁头先咧都听到啦，就喺除夕夜啊、跨年嘅呢个烟花汇演之后咧，就见到有唔少想翻去内地嘅游客咧，系喺香港多个地方嗰度就滞留啦，喺度等紧呢跨境嘅直通巴士嘅。咁呢个情况点解会咁样发生嘅咧？咁系咪即系事前做嘅时候，可能系有啲乜嘢规划上面咧可以做得更加好，或者应该有啲乜嘢嘅可以系要去之后调整嘅咧？咁大家有冇你哋嘅观察或者意见，可以打嚟1872311嘅。咁而咧都见到啦，就喺通关之后啦，内地游客啊嚟香港嘅个数字咧，都仲未系回复到疫情之前嘅。咁喺呢方面咧，就见到全国人大常委李慧琼啊，早前就向中央建议恢复深圳户籍居民1000多行，同埋咧就开放更加多个人游嘅内地城市啊，亦都建议咧放宽内地访港游客嘅免税额，佢谂法又系点咧？系咪有助吸引内地嘅游客咧？相关配套喺呢度，香港人应该点做咧？电话旁边揾嚟全国人大常委会嘅委员李慧琼啊，早晨，李慧琼。 早晨，大家好，新年进步，身体健康。 早晨啊，先问一下你先，因为咧即系讲到前晚啊，大批内地游客滞留嘅嗰个情况，你了解到嗰个状况系点啦？同埋如果真系即系我见你受访嘅时候都有讲话，政府配套同埋交通服务营办商应变以及准备不足，你谂法系点咧？ 首先咧，我哋大家都掌握而家复常之后咧，其实各地方嘅游客咧嘅消费模式都系出现改变嘅。网购流行啦，咁另外咧就系而家我哋嘅陆路啊或者不同口岸嘅通关设施咧都越来越系方便啦。咁所以无论北上嘅旅客，即系港人啦，以至南下嘅旅客咧，其实好多时候都系未必会过夜嘅。咁有呢啲大型活动咧，咁其实好明显睇到就係第一嗰、那个关口嘅疏导能力呢係不足嘅。咁之前我哋都提议过，其实而家都係合适时候喺假日嘅时候延长，特别係铁路嘅口岸嘅时间啦，同埋逐步增加24小时口岸嘅通关嘅安排嘅。咁呢部分我哋都约见咗保安局局长，咁保安局局长都係好积极嘅态度。咁我自己今次去海关总署去多谢佢哋取消健康申报要求嘅时候咧，都再提呢啲嘅要求啦，包括係新嘅口岸、重建嘅口岸、增加24小时通关，同埋係喺通关嘅安排方面咧，係进一步简化，係采用而家澳门都采用緊嘅合作查检一次放行。咁呢个係政府嗰部分啦，即係关口嘅设施係咪能够与时并进，係咪能够适应到而家大量嘅人流往返啦，呢个第一点。第二点就其实各个唔同嘅单位啊、机构啊、持份者，其实自己都应该可以諗点样係去更吸引游客、更吸引本地朋友消费啦。咁当日嘅烟花汇演之后呢，咁睇嚟係有一啲企业啦、承办商啦，喺嗰个巴士配套个安排上出现咗一啲不衔接啊，或者一啲故障啊，咁呢啲我谂全盘都要检视咯。咁无论点为旅客提供一个好嘅体验，其实都系我哋作为待客之都，作为香港所有人应该去经常思考嘅问题啦。 你觉得今次系咪一个叫做唔好嘅体验，同埋对香港形象咧会唔会好大影响咧？ 我谂经一事长一智啦，咁有部分旅客滞留，佢预咗系可以翻去要喺关口度等几个钟先过关，咁体验肯定唔会多好㗎啦。咁能唔能够 亡羊补牢能不能够是去改善返，我諗大家都是睇你点做嘅啫。如果之后同中央政府商量，咁已经是可以喺假期嘅时候安排返一啲特别是铁路的口岸是可以延长服务时间啦，以致是陆续增加更多24小时通关的口岸呢，我觉得都是一步一步可以改善的。因为大家其实来的选择不过夜的旅客呢，其实都是可能住得很近一小时生活圈的那些朋友，他们肯定不是来香港一次的，亦都未必当然一次的经历肯定会有会影响日后是否来啦，但是只要我们做好一些，我哋仲係有條件吸引唔同嘅人嚟嘅。 但下個月咧就農曆新年啦，都有啲嘅報章關注啦，會唔會都係個新嘅挑戰嚟嘅？咁你覺得頭先你講啦，話可能延長一啲鐵路嘅口岸啊，或者開放更加多24小時通關嘅口岸，嚟緊喺農曆新年有冇機會做到？邊一個口岸有機會做到多啲咧？ 我自己覺得鐵路嗰度係應該做得到嘅。我哋之前提咧，好早幾個月前，我哋做咗新聞發布，然後約個保安局傾咧。其實都係要同港鐵同埋海關去傾啦，因為我理解佢而家每晚咧都要係留翻一啲時間維修嘅。咁你話新年旺期可唔可以延長？而家由12點去到2點，甚至某一兩日係更長嘅時間，我覺得預早準備咧係絕對做得到嘅。咁除咗羅湖，咁落馬洲而家都係非常受歡迎嘅一個口岸嚟嘅。咁呢個係我哋提嘅喺節日特別假期裏面咧，其實係可以延長嗰個口岸服務嘅。咁呢部分我相信同港鐵傾，同深圳嘅海關傾。咁如果需要爭取中央支持，特別喺假日或者預計係人流高峰期嘅時候做咧，我自己估計係成事機會高嘅，係啦。咁你話陸續24小時嘅通關口岸咧，而家係皇崗，咁我哋一直都係話希望喺呢個新嘅重建之後嘅蓮塘香園圍啊，或者甚至係深圳灣口岸咧，咁呢部分我諗如果係長期24小時通關咧，都係涉及到人手啦，同埋整體嘅安排嘅。但我有信心呢個陸續都係會做得到嘅，因為而家個電子通關啊等等各方面咧，其實一步一步處理咗咧，我諗個需求亦都唔係話要增加好多咯。 咁你覺得咧嚟緊可能即係你話陸續可以做到，有冇話預計幾時會做到多啲？同埋喺嗰個嘅通關嘅時候咧，即係真係24小時通關嘅話，科技上面啊，個通關嘅程序上面要點樣配合先至得啊？ 而家都係綜合考慮㗎啦。我相信而家嘅科技其實越嚟越先進啦。咁我哋之前提嘅通關模式咧，都係參考而家澳門喺某啲口岸做嘅，就係合作查檢一次放行。簡單嚟講，如果大家有留意咧，而家深圳灣口岸做一地兩檢都要檢兩次啦，即係話香港檢一次，喺內地又檢一次。咁但係澳門嘅模式就係一次過兩邊嘅執法嘅人員都喺嗰度，咁啊用同一個閘機就已經可以過曬兩次嘅關，咁啊進一步簡短，進一步縮減嗰個時間，減低嗰個市民個排隊嘅需求咯。 最後咧都想問一下你嘅一啲倡議啊，最近見到你講咧就話，譬如開放個人遊去更加多嘅內地城市啦，以及咧就係開放翻一簽多行啊，一周多行啊呢啲嘅情況，你覺得咧呢度有幾大嘅吸引力啊？對於內地遊客嚟講？ 第一就是这个是个政策的配套来的。咁起码先让到大家是知道第一就香港是很欢迎大家到啦。第二就是话在申请手续上其实不需要繁复的。其实他们如果这些政策是得以落实的话呢，咁他们其实是可以好像香港市民咁啦，其实他们可以上去内地就按照他们实际的需要啦。而家好多香港市民都可能是一周就上去一次，甚至一周更可能一周上更多，因为可能各样的原因啦。咁其实同样深圳啊或者大湾区的城市，如果逐步开放呢，其实就真的可以促进两地的人流达至一小时生活圈咯。咁能否能够吸引几多人流落嚟，以至是咪增加到实际的消费呢？嗱，我自己觉得人多了一定那个消费意欲、消费可能性都是增大的，但是能不能够吸引到不同的人，包括留港的人在香港洗钱呢，都要靠商户、靠大家有多些创意、有多些好的服务、有多些精彩的消费选择给大 家先得，我見到好多去海外旅遊啦，當然因為疫情可能運咗好耐要去，有啲去深圳嘅香港朋友都係覺得深圳嘅商場可能好多主題啊，又或者佢哋嗰個性價比比較高啊，咁呢啲我覺得喺我哋自己本身不同嘅持份者都要思考點樣增加我哋自身嘅吸引力咯。但係我自己提嘅建議就係希望喺政策配套上，起碼俾到內地嘅市民深圳啊，或者一步步逐步放開到大灣區咧，讓佢哋想嚟嘅就可以嚟，唔需要覺得好煩。 我見咧就係田北辰啊，即係實政原創立法會議員咧，佢就建議，咦，可唔可以傾個具體方案？理想咧就係喺農曆新年之前落實，你覺得得唔得咧？ 我覺得增延長嗰個口岸時間咧，特別喺節日假期咧，我自己係有信心喺新年落實嘅。咁但係至於你話進一步開放自由行城市，包括係深圳户籍嘅1000多行，同埋係延伸到大灣區其他城市咧，而家距離新年都係唔係好長時間。咁當然啦，如果特區政府積極努力，中央又係體諒到香港市民或者香港，其實我哋都好期待有呢啲配套咧。我覺得就事在人為，大家努力啦。但係時間短，咁希望努力爭取啦。 講到咧，你另外就係內地訪港旅客嗰個免税額你建議就係由5000元加到去30000元啊？這個水平係點樣定出嚟？有啲人話30000元都唔係好夠喎。 這個5000元呢，首先第一就是好耐已經是存在的啦，咁亦都是據我了解超過10年呢都冇調整嘅。過去呢，我同不同嘅業界去溝通，聽佢哋意見呢，佢哋其中一個好強烈嘅訴求呢，就是覺得呢5000元呢影響咗內地或者不同遊客嚟香港嘅消費意欲。雖然呢就係、是、執法唔係一定話非常嚴格嘅，好難講，但係無論點呢，呢個一個法例要求嚟嘅。好簡單咁講，內地遊客嚟喺香港買海味，咁5000元唔係買到好多嘅啫。咁我好記得海美街嘅朋友呢已經不止一次同我反映啦，點解唔可以與時並進增加呢個5000元嘅限額呢？咁大家都知香港有不少嘅產品都係仲有信心嘅保證㗎嘛，例如你去買化妝品又或者係買一啲藥品咁啦，咁其實5000元呢可能係好快就已經係過額㗎啦。咁你見到海南做咗自由貿易區之後呢，佢嗰個免稅額呢都一路調整嘅，而家係100000元一年。咁當然呢，我哋唔能夠直接同海南比嘅，海南係仲係境內，同埋佢係一年。咁我覺得與時並進，如果喺開頭能夠由5000元爭取到30000元咧，都係一個好大嘅進步。咁希望中央都可以認真去考慮，同埋希望特區政府都同意去爭取。 多謝曬你，李慧瓊，同你傾到呢先。李慧瓊咧就係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嚟嘅。咁頭先咧同佢講到啊，佢啲建議咧就包括啦，係去提升內地遊客佢哋嗰個嘅免税嘅額啦，同埋咧就係開放更加多嘅口岸，亦都講到咧就係前晚啊，大批嘅內地遊客滯留咗喺香港，想搭直通巴咧，系搭唔到嘅嗰个状况嘅。大家有咩意见咧？可以打嚟1872311。电话旁边咧，揾嚟另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呢个话题啊。有港粤直通巴士协会秘书长张建平，早晨，张建平。 早晨啊，主持人。 讲讲咧，星期日晚啊，即系喺31号嘅嗰个嘅情况啦。咁啊，见到都好多唔同地方咧，都有市民喺度等紧嗰个嘅直通巴士。我亦都见咧，运输署就话其实咧预计都系多人噶啦，所以咧之前都有同到业界倾嘅。咁啊，服务供提供供应商咧都有讲到话希望譬如嗰啲班次加密啲啦。咁你哋系咪都有之前同运输署有去讨论过你哋嗰陣時個準備又係點樣嘅咧？ 好啊！其實嗰日我哋中午開始咧，其實都有同處方喺度交流緊咧，都知道夜晚可能煙花後咧，就一定係多客嘅。咁啊，嗰陣時應該照正常計咧，我哋每一個營辦商咧，嗱，而家我哋維持個服務咧，以前嘅平時維持個服務咧，應該係15分鐘至20分鐘到嘅，每個鐘嘅一個班次嘅。但係嗰日咧，我哋已經喺兩個營辦商咧，已經係增加咗服務啦，即係計劃增加服務啦，即係應該係5分鐘至10分鐘到，即係平均諗住夜晚 係12點鐘放完煙花呢，我哋想控制係10分鐘到嘅。其實每一間公司已經兩個煙花商都排咗10分鐘計劃嘅，但係真係可惜囉，後尾就真係我哋都做唔到囉，皆因個道路嘅阻塞啦，同埋最大嘅係關口嗰度塞得太勁呀。整個皇崗口岸咧，真係佢一個臨時口岸嚟嘅，所以讓入唔到咁多嘅。當時最主要太多私家車入咗去，我哋嘅車根本過唔到。 可唔可以咁樣理解？即係話其實你哋事先就已經係增加多咗司機同埋車，但係咧就冇辦法做到個來回。其實嗰陣時預計係多，即係已經係增加咗幾多比平時個數量多咗幾多？ 你當一個比喻就，我哋係將個班次提高咗，應該平時應該就話20分鐘到一班，但係當時我哋估計係夜晚放完煙花之後咧，我哋想控制係10分鐘一班，我哋計劃就係一個5至10分鐘到可以排到一班車落去嘅，即係增。增加咗比以前个班次来讲，每个钟行个班次应该增加咗3/1啦，但系一定系做唔到啦。咁啊，后尾因塞车问题啦，系啦系啦。 即系事先已经多咗车嘅， 系啊，多咗。 司机咧，你 司机司机多咗，一定系要司机多咗噶。系啊系啊，当时已经系知道嘅，12点钟打后，相佢一路咧，其实嗰日就好奇怪啊！嗱，全日都一路都好静嘅。啊，即係北上唔係話太多出現太多客嘅，係突然間喺12点钟打後先有客啊嘛，係啊。 運輸處係幾時開始同你哋講話叫你哋加車啊咁？ 運輸處我哋其實嗰日中午到開始，大家已經我哋都有一個咁多營辦商，我哋大家都有一個群組喺度交流啊，我哋有電話交流，都喺度傾緊，我夜晚會多客噶喎，大家每個營辦商都準備，我哋都提出我哋自己有啲後備車輛咧，都話想擺入去嘅，都運輸處都同意咗嘅，係啦係啦， 即係事前就當日之前咧，都係冇預計過會有咁多人，可唔可以咁理解？ 當日之前買，其實每一次放煙花咧，或者睇完演唱會咧，係人係多嘅。嗱，呢個我哋想我哋都經驗咗好多年噶啦，都知道會人會多嘅，係啦。但係你又講當日係多到超乎我哋預期啦。其實超乎我埋話第一次啦，係咪？以前睇完演唱會啦，或者以前前啦，或者喺近排有啲煙火放完之後咧，啱啱通關之後咧，12点嗰個位咧都係多客嘅。我哋其實都有個準備喺度嘅，都知道一般個常規喺度嘅。但係嗰日係事實上嗰日係超出我哋預期嘅個客數嘅，係啊。 可唔可以讲下咧？头先你话因为嗰个道路挤塞啦，同埋口岸嗰边咧都好塞啊，所以搞到咧你哋就啲车翻唔到去个香港呢边，再接客咁样。其实呢度有冇啲乜嘢可以调节啊？可以做好啲，下次唔会再咁样塞嘅咧？ 系啦，冇错。呢、這个嗱，道路挤塞咧，嗱之后都同运输处倾咗啦，系主要尖沙咀嗰度啦。我哋有一个潼关总会嗰个车站嗰度车入唔到去。一點前到，即係12点到一點前到，我哋嘅車根本入咗去咧都出唔到啦。嗱，呢個一個問題啦，同政府都喺度研究緊，可唔可以咁嘅假期，可唔可以揾個地方啊？唔可以我咁嘅塞落去，我又塞唔到出去啊！即係呢個就唔係肯定唔理想啦。但呢個一個問題啦。第二個問題就口岸啦。咁啊，口岸咧嗰日咧出現係大派一點鐘到點零鐘到啦，太多私家車啦。那個私家車其實係在整個私家車中。將福田新田啊，所嚟講，新田個地，新田新生路嗰度全部塞死啊！係所有交通癱瘓，包括佢小巴都死，都去唔到嗰個皇巴站啊！所以呢一個咧，我哋都提出去建議，喂，係咪可唔可以關口嗰度咧，會有條通道，俾我哋咁嘅直巴啦，或者皇巴咧，俾佢哋大型交通工具嘅，即係集體運輸工具，就俾我哋優先行過去先咧。啊！我哋先可以翻到轉頭啊嘛，係啦係啦，呢個就我哋嘅建議啊。 有冇留意點解會咁多呢啲私家車嘅？ 我自己覺得咧，嗱，冇可能嗱，整體應該我據我手上嘅數據嚟睇咧，整個皇崗咧，落馬洲咧應該有9000部到私家車行曬嘅，但係你冇可能嗱，呢一扎私家車應該係叫商務政府派又係商務員車，呢架車肯定唔係，絕對唔係港車北上啦。咁啊，呢一扎車係咪大把？我覺得就應該係白牌車喺度運作緊嘅，應該你係網上可以輕易睇到嘅好多。夜晚其實內地人應該就深圳人啦，嗰邊啊應該係租咗好多呢所謂叫做中港兩地牌嘅，我哋就叫個白牌車啦，就

当局与营办商检视跟进。 中电青衣变电站设备故障，致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20宗被困升降机及5宗火警报告。 沙头角昨日起第二阶段开放，每日名额1000人。 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发生 7.6 级强烈地震，至少5死，几十人受伤。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翻返嚟千禧年代嘅時間啦，財政預算案咧將會下個月咧就係發表噶啦，咁啊，所以咧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而家就做緊公眾諮詢，嚟緊星期六10點喺香港電台咧就會舉行眾言堂，會邀請到司長咧親身嚟到咧就係聽下市民嘅意見嘅。如果你哋都想咧親身係發表對財政預算案嘅意見嘅話咧，可以而家打嚟18723一登記留位，喺今個星期六10點嘅時候嚟到港台參。与众言堂直接向司长发表你的意见。除了财政预算案之外，刚才一路就跟大家讲的就是前晚在香港多个地方都见到凌晨时分有不少的内地游客在等巴士想回上去内地的。为什么会出现一个多地都有个滞留滞塞的情况呢？我们现在电话旁边找来另一位嘉宾和我们谈谈这个话题，有运输处首席运输主任黄伯健。早晨黄伯健。 Hey, 早晨，主持你好。 不如先問一下，其實咧今次在嗰個嘅煙花匯演之前啦，即係卅一號之前啦，其實運輸署做緊個評估，大概有幾多人會在睇完煙花之後翻上內地？當其時做咗啲乜嘢準備功夫呢？ 嗱，我哋運輸署咧喺所有大時大節之前咧，包括國慶啊，或者係今次嘅聖誕新年之前咧，我哋都會係同跨境直巴嘅營辦商咧係保持密切聯繫，亦都會安排佢哋咧就加人加車咧，以應對咧個假期嘅情況嘅。喺今次嗰、那個這個新年除夕嗰個煙花匯演嗰個情況咧，我哋其實當天我哋一路有密切監察住。嗰、那個南下嘅旅客嘅數目，咁所以我哋發現咧，今次係比以往我哋嘅經驗咧係多深圳方面嘅旅客咧嚟香港，所以我哋咧喺當天已經即時聯繫所有相關嗰啲嘅直巴營辦商咧，要求佢哋咧要特別留意當晚煙花發生煙花放完之後嗰、那個旅客嗰、那個北上嘅情況，並且要求佢哋加人加車咧要做好個服務嘅。咁所以可以講咧，就我哋一路都有睇住嗰個嗰、那個情況，安排佢哋去處理呢個客量嘅。 當日係大概幾點鐘開始發現呢一個狀況，要求佢哋加車啊？ 嗱，我哋因為我哋本身同所有直巴嘅營辦商，我哋有一個群組嘅。咁我哋一路留意住佢哋向我哋報告嘅數字啦，我哋亦都有人喺關口度喺日間嘅時候咧，係睇住嗰個乘客嘅數字。咁我哋係大約喺中午開始咧，我哋就見到都比較多啦。咁所以咧，我哋一路就利用個群組咧，亦都打咗電話俾佢哋咧，要求佢哋加人加車嘅。 咁佢哋回覆咧，佢哋加人加車，即係加到嗰個嘅百分比係幾多？比平日嚟講係多幾多人，多幾多車噶？ 嗱，我舉一個例子咧，就係、譬如一般而家旺角線咁計啦，佢點通常咧凌晨時分咧係15-20分鐘一班嘅啫，咁但係當天咧，因為我哋嘅要求咧，佢亦都其實預先亦都係做咗準備，亦都係當天就確認嘅準備咧，佢哋係可以做到10分鐘一班嘅，咁希望可以加快疏導嘅。 嗱，頭先係同黃建平傾嗰陣時咧，佢話其實已經好快就發現係做唔到呢個10分鐘一班車喎。咁當其時發現個問題喺邊度？有冇同你哋去即係交代過當時諗嘅應變方法係點咧？有 嗱，我哋睇過嗰、那個營運嘅記錄嘅喺當晚，其實係大約喺3點之前咧，整體嚟講咧，佢哋都仲係做到比較頻密嘅班次。咁喺3點後咧，咁我哋留意到咧，就喺關口嗰度咧有非常擠塞嘅情況。事實上，當時嘅車龍咧，亦都係延伸至新深路，甚至係伸延到去呢個新田公路。咁嗰啲車咧就全部困咗喺嗰個部分嗰度。咁所以咧就冇辦法咧可以好快完成佢北行嘅班次，跟住迅速咁翻去市區嘅地方咧，再做下一轉車。咁呢個我哋全晚都睇住嗰個情況嘅。 但係佢幾點鐘開始發現其實真係呢度係塞死咗？ 我哋睇到營辦商向我哋嘅報告咧，大約係凌晨兩點多鐘開始咧出現擠塞嘅。警方亦都就住呢樣嘢咧聯絡過我哋，大約嗰陣時係三點鐘咧，發現個擠塞係比較嚴重啦。咁我哋亦都佢隨後咧係出咗一個信息咧，就表示話俾市民公眾知道咧，嗰段路面係比較擠塞嘅。所以整體嚟講，應該大約係兩三點嘅時候開始出現個擠塞情況嘅。 但係點解嗰個位置會即係塞得咁緊要？你話困死咗喺嗰度？ 可以俾個數字同你分享一下咧，就係、其實依個皇崗口岸，因為而家佢進行緊一個重建啦，咁所以當時現時用緊嘅一個臨時設施嘅，咁喺2023年初恢復正常通關之後咧，依個口岸其實一般嚟講每天咧除開咧兩個方向加埋都係大約三萬人次到啫，咁但係喺當晚咧。佢嗰個人過關嘅客流咧係非常之多，喺短短由凌晨零時零分去到凌晨六點鐘咧，我哋睇到咧差唔多有超過26000個旅客咧，這個根據入境處同事俾我哋嘅臨時數字咧，係以超過26000個北行旅客咧。大約是26000個北行旅客咧，利用呢個關口咧離開香港就返回深圳。咁睇到咧，其實就係短時間裏面出現一個大幅嘅人流。咁啲人都係要車去啦。咁嗰隻車咧，亦都擠塞咗喺嗰個關口附近嘅。 嗯哼，其實咧係咪冇辦法啊？即係即時去加一啲班次。咁我見到一啲報道都講，其實係凌晨一點半左右就已經係有幾百人咧喺市區嗰度等緊呢啲嘅直通巴士噶咯喎。即係都未去到頭先你講塞得最死兩點到三點鐘嗰個時間，已經好多人等緊啦。咁可唔可以即刻加到嗰個班次同埋司機去送啲人上去皇崗口岸啊？ 嗱，因為嗰啲車咧，我哋已經要求曬營辦商調動咗佢手上面所有嘅資源咧，投入嗰個服務，因為都預咗係要多人嘅。咁當啲車完全困咗喺個車龍嘅時候咧，營辦商亦都冇辦法再可以調動到額外嘅人手或者車輛咧，去再進一步增加服務。而事實上咧，就張建平主席都講過咧，提過咧，就係佢哋啲車就算再加車咧。都有機會咧，可能再運咗喺嗰度。其實我哋嘅理解咧，就佢已經動用曬所有嘅車啦。 嗯，咁個預嘅人流方面呢一度，之前嗰個嘅預估係咪同你頭先講緊話，即係喺凌晨到六點鐘期間話有25000人喺北上嘅？其實你哋之前嗰個嘅估算或者同即係保安局啊，佢哋個溝通係點樣？係咪都可能大失預算喎？今次叫做？ 因為咧，其實香港有一啲比較深宵嘅，即係比較夜晚嘅節目，都唔係第一次嘅。以往譬如演唱會啊，或者係國慶煙花咁，都有類似嘅一啲比較夜晚性嘅節目。咁我哋同營辦商一路有溝通咧，佢哋都係處理到呢、這個那個客流量。喺嗰個基礎上面，我哋今次都已經係特別預多咗，係會有更多嘅客咧係會完咗煙花之後北上。咁所以咧，我哋都。再次額外要求他們要盡量用所有的資源去做，但似乎呢今次那個看完煙花之後不逗留香港，即時回到國內那個數目呢是比正常我們預估已經高的情況之後呢就更加高，所以就出現了當晚出現的情況。 你們有沒有之前預估過大概多少人的？ 因為呢一般的關口呢我們剛剛講過呢全日計咧都係三萬幾人，咁有啲有節目嘅日子咧雙向啦，三萬幾人咧，有啲比較繁忙嘅日子，佢雙向咧都係大約可能係三萬多，四萬到。咁我哋正如剛才講咧，當天短短六個鐘頭咧，已經係出現大約26000嘅人次，咁所以係有啲係比正常情況是高的。 因為咧，而家皇崗口岸嗰度咧做緊嗰個嘅建設啊，所以都係用緊一個叫做嘅臨時嘅檢疫嘅大樓噶嘛。咁其實都預先都知道，亦都睇平時都知道係大概三萬人左右啦。咁其實呢一個可唔可以話係事先冇再去即係諗多步話，如果要開多幾個唔同嘅口岸啦，咁可能就會能夠避免到今次呢個狀況，定係今次個人流真係對你哋講負荷太大定點樣？ 分開兩面講啦，就我相信大家都聽到啦，保安局局長琴日已經講啦，我哋會香港政府會繼續同內地咧係溝通，睇下有冇辦法係可以就住通關嗰個口岸嘅安排咧， 再做一啲溝通嘅。咁、如果有口岸增加通關嘅時間咧，我哋運輸署一定會配合安排本地同埋跨境嘅交通咧，去應對嗰個乘客嘅需求嘅。咁就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係會審視今次嘅情況啦，同翻關口幾個唔同嘅部門咧睇一睇，喺個關口操作上面咧，我哋可唔可以再優化個安排咧，方便到直巴同埋譬如黃巴士係可以嗰、那個流轉嘅速度可以加快。 例如有啲咩方法？ 譬如會唔會好似喺個關口度，我哋安排一啲嘅路面一啲嘅行車線？是集中處理我們這些巴士，那將另外那些車輛呢就撥在其他的行車線上面，那這個呢我們會審視的，但是我們都要跟關口那邊的不同的部門要去談，因為這個也會影響了它的清關的運作的。 我都見到啊，張建平咧有講過就話喺彌敦道大範圍咁樣去封路啊，所以都好多巴士咧就塞咗喺路面上面。咁呢方面又可以點處理咧？ 嗱，我哋理解咧，佢主要針對咧就係佐敦線嘅，因為佐敦線咧當天散演花嘅時候咧，據我哋從營辦商所得咧，有不少嘅離開放煙花嗰、那個。觀賞範圍的市民咧，或者旅客咧，行咗上去路面度，咁當時得到警方幫忙咧，就安排到佢啲車入去。咁未來咧，我哋會同佢睇一睇咧，如果有咁大規模嘅活動咧，是否仍然將嗰個站咧安置喺現時同軍中心裏邊，會唔會有其他附近嘅地方係比較容易可以唔需要受嗰、那個疏散嗰個人群嘅影響咧，有效率咁接到啲乘客咧翻去深圳嗰邊。 仲有冇一啲嘅檢討方向？頭先未講到嘅。 基本上咧，我哋都會從唔同嘅方向咧，係去處理呢個問題，包括我哋都會可能會即係透過營辦商要求營辦商咧多啲預先咧，即係加強個宣傳，讓啲國內嘅旅客咧知道大體嗰、那個交通個安排係點咧，有一個規劃嘅時候咧，有一個預算喺度。 好啊，多谢晒你，黄百健，同你倾到咗啦。 好， 黄百健咧就系运输处首席运输主任啊。就住呢个话题，你哋嘅谂法同埋嗰日嘅观察系点样咧？可以继续打嚟18721嘅。电话旁边咧，揾嚟实政原卓立法会议员田北辰都讲呢个话题。早晨，田北辰。 早晨。 早晨啊，问下先，你觉得今次呢一个嘅大批嘅游客啊，佢哋滞留咗香港嘅情况，你点睇啊？印象会唔会唔系几好啊？ 印象就非常之唔好。個個都喺度檢討緊我哋嘅接待能力，冇可能咁渣嘅，係咪事先即係完全冇傾過偈，部門與部門自己做自己嘢咧？我覺得呢次就似乎有啲啦。但係喺呢樣嘢之前，我都想講講，就係一號都係假期嚟嘅，係二號先翻工啫。啲人一定要31號晚或者1號凌晨翻去。不是因为讲返工嘛，我哋点解冇能力或者冇方法令到佢哋唔使逼住凌晨要返去，可以喺一号留多日喺香港成日有唔同嘅车程，铁路又开返晒啊，咁香港啲好多景点可以去㗎，如果同其他啲政府部门联系一起去搞一个即係垂直晚年初一嘅啲活动，可能晏昼到先至走，咁成件事情好多对香港嘅经济亦都有多啲嘅帮助啦。咁呢样嘢当然涉及佢哋要喺香港啲酒店住多一晚，咁到底係咪真係太贵或者 book 唔到位定係点，呢个都值得政府真係去三思嘅。成日都话港人北上消费，上面内地啲同胞又唔落嚟㗎嘛，咁有咁好嘅机会留多半日啫，係咪咁佢成个一号慢慢等佢哋唔同嘅时间返去咪最好啦。咁好啦，咁无论点都係讲返嗰晚发生嘅事。你知道铁路係通宵嘅，既然铁路通宵，点可能啊喺落马洲同埋罗湖啊，成年得过一日半日唔开埋通宵呢？佢系咪都冇得维修噶啦？东铁线根本夜晚冇时间维修噶啦，佢系咪本地线都要走通宵？咁啊开埋个口岸啦，咁系咪入境海关有问题呢？我理解又唔系、哦，上边又唔觉得有、哦。佢话你一年又唔系一个月，又唔系好耐，又唔系每个礼拜一日，你一年一日半日，佢哋绝对做得到，配合得到噶。你想想，如果我們香港早繁的時間大家不搭鐵路只是搭巴士，你說會不會塞？你將所有的路路交通逼在巴士上， 這個是完全不合理的事，這個所以我就不明白的。那我打去鐵路那邊問，他們說沒有收到 order， 如果政府有 order 我們一定開的，就這麼簡單。那另外在口岸就算是巴士私家車，其實他們可以開埋蓮塘和深圳灣的，那問題就是在那邊有沒有適切的公共交通又好，或者怎麼都好，去接載他們回家，這個就要跟內地商討。如果得的話，兩地傾好的開三個口岸給路面的交通，私家車又好巴士又好，跟住開埋東鐵線兩條鐵路落馬洲羅湖過境，一啲問題都冇，點會搞到咁瀨氣呢？ 咁即系田北辰嘅谂法咧，就系其实应该加多啲唔同嘅口岸，譬如铁路方面，可能就系罗湖、落马洲啦，喺啲节庆假日嘅时候啦，莲塘啊、深圳湾都系嘅。咁大家又点睇咧？如果开多啲口岸，能唔能够解决今次嘅问题？或者你哋觉得会唔会方便咗咧？可以继续打嚟1872311嘅。嗱，田北辰啊，头先你都讲到咧，就系话即系系咪可以留多啲嘅人啊喺香港呢度继续消费，留多晚啦，咁就唔使出现呢啲挤塞嘅问题。我都见咧，即系。有些报纸今天都写话，有不少网民咧，内地网民就话香港酒店好贵啊，个半月之前订咧都2000多元，如果去到嗰日嘅话就5000多添。咁呢样嘢，你觉得有冇啲咩嘢调节啊？定系点样做咧？ 呢个我哋业界都要反省啦。如果佢哋系纯粹睇住个需求嘅，需求大，佢就加价嘅。咁啊，的而且確人哋卻步咪逼住，可能真係因為呢一次啲酒店浪得太貴啦，因為我冇查過下，真係比平時浪得太貴啦，佢哋想留多一晚都唔得，覺得咁鬼貴嘅，咁我不如索性今晚捱六個鐘頭喺度等，我都翻去。如果係咁，我諗我哋業界都要檢討下啦。呢樣嘢係市場行為，政府係逼唔到嘅。咁大家都要諗。在一个咁嘅特殊情况之下，我哋又唔想做下一个坏嘅榜样，係咪？使唔使就算个需求大，咪预早 book 囉，你 book 唔到先算啦。呢啲人係咪全部一早 book 都 book 唔到，定係根本个价钱一路都係喺除夕晚都係特别高嘅 呢？我见到呢都有啲内地嗰啲社交媒体，原来佢哋都有啲攻略㗎，即係话如果真係返唔到去呢，譬如去按摩店啊、去快餐店啊、酒吧啲过夜都得，呢啲会唔会都系一啲即係可以思考新出路？你觉得 這個香港就難控制，因為我們香港太多條例管住了。你想想，我們立法會一日到晚修例每一隻字都逐個審議，你說去到不同的地方可以都容許取酬過夜，這個是大手術來的。我覺得為了這些事情這樣做就未必值得，不過還有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容許人，就是一晚那麼多而已，一晚咁多，有冇呢啲嘢？政府真係可以同嗰、那個酒店界啊，或者旅遊界傾傾，可以臨時開放俾人，真係作為過夜。你瞓幾個鐘啫嘛，瞓幾個鐘，朝頭早八九點，慢慢鐵路開翻啦，你咪乜事都冇啦。但一句説話，其實佢嗰晚開咗鐵路就乜事都冇啦。要走嘅一定要俾人走得。我只不過講有啲人係嫌貴，逼住要走嗰啲，我哋可唔可以諗個方法，令到佢可以喺香港過埋年初一？年初都有嘢玩㗎，日頭都有嘢俾佢睇下㗎，M 家啊、博物館啊咁，係嘛？玩到晚晝三四點翻去咯，咪第日開工咯。咁你一月一號又多咗消費啦，喺香港啦，有咩唔好啫？ 好啊，多謝曬你，田北辰，同你傾到呢度啦。田北辰咧就係實政原創立法會議員嚟嘅，咁佢講到咧就話要去處理呢一個嘅避免再次發生呢個嘅旅客滯留嘅情況咧，可能咧開多啲口岸或者開咧，尤其是係同鐵路相關嘅嗰啲咧，就能夠處理到個問題啦。咁大家嘅諗法意見又係點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311嘅。電話旁邊咧有朱先生喺度啊，早晨朱生。 係早晨，早晨。 係請講。 其實咧我當晚咧就親歷其境嘅。咁最主要咧就係我當日我哋睇完啦，就其實都等好耐噶啦，咁啊，個疏導都開頭都 OK 嘅，咁一路行到去柯士甸站，咁我已經知道應該係喺元朗會搭的士去嗰邊方便嘅。咁去到元朗嘅的士站咧就等啦，等一個三成個鐘頭咧都冇的士嘅，咁就朋友講乜嘢要嗰啲call車去啦咁樣。 咁啊個索價都160多蚊。咁去到嗰度咧，咁啊心諗以為佢自己可以喺黃花站自己過到關啦，咁就發現就佢影咗幅相翻嚟。點解會喺嗰個日頭個黃花站嗰度咧？咁原來咧就我以為嗰啲司機係當時係隨便掟低啲人，因為當晚好多司機都係唔會接噶啦，因為太多啦。咁我跟住打去落馬洲管制站嗰度啦，問究竟發生咩事啦？係咪即係打先投訴個司機嘅？咁之原來發現咧就話唔係，因為嗰度塞死曬。咁我覺得 OK 啦，咁塞死曬咁佢警方咧就話安排，我個朋友話警方安排咗會接佢哋翻上水。咁我初以為警方係有車點樣安排咧，原來咧佢坐緊巴士去上水。咁我原本來我翻屋企嘅，咁我都去上水即係接應佢哋。咁去到咧就見到啊，全部都係人。咁我影咗啲相，跟住嗰啲遊客話：，唉，好似難民咁樣。咁我都覺得係，唉，即係好似好慘咁。咁亦都係個問題就係話，點解會咁樣咧？咁我再問啦，咁就冇人答到我。咁有啲司機嗰陣就唔係即係有啲同乘客爭執咧，就有成都話要收500蚊，由上水去翻黃花站。咁但係其實嗰度應該大家都知道，嗰度應該去到都上唔到車㗎啦。咁冇辦法，我就等，我亦影咗好多相嘅。咁當時我已經發俾朋友。咁有啲朋友話啊，有叫自己點解佢做難民咁啊？佢話唔係我哋講嘅，佢自己講嘅。 多謝曬朱生啊！佢咧就分享到啊，當晚咧佢陪朋友去呢一個嘅嘗試揾車嘅嗰個經歷啊。你哋嗰個嘅諗法，見到觀察又點咧？打嚟18723311。 2024年1月2日，倒数后跨境直通巴站一度数百人排队，当局与营办商检视跟进。 中电青衣变电站设备故障，致电压骤降，消防处接获20宗被困升降机及5宗火警报告。 沙头角昨日起第二阶段开放，每日名额1000人。 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发生7.6级强烈地震。至少5死，几十人受伤。 千禧年代主持张凤平。 9:13，香港电台第一台有千禧年代，今朝早咧有张凤平喺度嘅。咁咧头先都同大家讲过啊，嚟紧啊星期六朝早10点香港电台咧就会举行众贤堂啊。今次嘅主题咧就系财政预算案咨询，到时咧就会请到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啦嚟到咧就系出席节目嘅。如果大家咧都系想直接向司长表达你哋对财政预算案各个范畴嘅期望嘅话咧，而家就可以打电话嚟18723。啱一登记留位啦。咁啱啱咧嗰个钟头咧，同大家讲到就系咧啊，喺前日啦，除夕夜嘅时候咧，就有大批内地游客滞留喺香港，翻唔到内地啊。咁啊都有头先有听众有讲到佢嘅意见啦。与大家有咩谂法咧，可以继续打嚟18723311嘅。电话旁边咧都有钟生喺度啊。早晨，钟生。 系早晨，早晨。 系，请讲。 系，我觉得咧。香港政府呢班官员咧，基本上咧就系冇呢个经验，成日话想做，即系想做好香港，实质上咧佢哋就系少做少错啊，少做啊少错，唔做啊冇错嘅，过后先至话嚟检讨有咩用啊？ 系，钟生啊，你觉得佢其实咧，即系嗱，你话佢冇经验啦，咁今次佢哋都讲话，因为嗰个人数咧就系超出咗嗰个预期啊，咁。你覺得點樣做可能會好啲咧？其實事先， 嗱，佢超出咗個預期，佢人哋入境嘅時候，你哋佢應該有個統計噶嘛，係嘛？你依家你哇幾個鐘頭，甚至翻唔到屋企，咁叫人哋喺條街度瞓啊？人哋高高興興落到嚟，我諗住過嚟倒數啊！咁你應該就係話，你鐵路有維修冇錯，但係咧你開放深圳灣口岸。你唔好话讲交通，一上到去上面大把的士啦。 好啊，多謝鐘生啊。鐘生咧就對於頭先講到啊，就係喺除夕夜大家咧翻唔到去內地嘅嗰個情況咧，佢就覺得啊，係咪都係開多啲口岸啦，或者交通上面係咪可以做個配合嘅？大家又諗法又係點咧？可以繼續打嚟1872311嘅。如果對於咧即係個垃圾徵費啊都有意見咧，都可以留意住你節目啊，同埋打嚟1872311啦。因為咧就嚟緊四月咧就會推行垃圾收費啦。咁啊見到咧物業管理業監管局之前都向物業管理界就派了個問卷，他們就說個結果就顯示就得5%至11%嘅回覆咧，就話已經完成咗環保署嘅建議，就住處理違規垃圾處理安排啦、費用啦，同埋攤分呢啲咧，就同服務對象有個共識嘅啫。咁但係而家數數手指，得翻3個月左右，即係唔夠喎，就開始收垃圾費啦。咁其實其他嗰啲嘅處理又係點樣嘅咧？我哋咧請嚟兩位嘉賓同你講下呢個話題啊。有物業管理業監管局主席黃光天博士，同埋咧物業管理業監管局行政總裁蕭如斌嘅。早晨。兩位 早晨， 不如先問一下啦，見到你哋做嗰個問卷調查咧，即係個結果就睇到好似嗰、那個即係大家回應話已經準備好嘅，都比較低少少喎。其實而家係問咗幾多管理公司，有幾多有回覆到而得出呢個結果嘅咧？ 我哋發出問卷咧就超過750間嘅管公司啦，發出問卷啦，咁就已經收到翻嚟咧。178間，即係佔咗23% 到啦。咁喺23%入邊嗰個數字咧，就係包括咗全香港，涵蓋咗咧就5800個唔同類型嘅物業，包括咗住宅啦、工商業嘅樓宇、的士、酒店、商場同埋街市，係有超過660000個單位咧係提供緊嘅物業服務嘅。咁所以我哋覺得咧呢個數字咧，是在物管業界入邊咧，係有充分的代表性。 其實是佔了即係全香港的嗰啲物業，頭先你講話係佔了幾多啊？ 佔了23%，即係如果是持牌物管公司。 係。 加個補充咧，就係、是、我哋睇過依778間嘅物管公司咧，佢哋所管理嘅物業咧有超過660000個單位嘅。咁我哋之前都估計過咧，就係、是、我哋750多間持牌物管公司咧，咁佢大概管理嘅單位咧係220萬嘅。咁如果你講緊66萬咧，咁啊佔咗30%嘅。咁所以即係喺一個調查裏邊咧，係如果嗰個回應率咧係呢個接近20%-30%咧，都係有充分嘅代表性。 咁又係 最主要嘅目的咧，就即係喺而家現階段咧，就了解下我哋而家物管業界咧對未來嗰、那個4月1日。實施你垃圾徵費咧，嗰、那個準備嘅工作係點樣嘅時候咧，我哋即係接住落嚟下一步咧，就會係做出相應嘅一啲部署。個目的即係問卷嘅目的咧，最主要就係咁樣。 好啊，不如先講下啲結果啊。頭先我引述咗其中一個就話，即係完成咗首階段嗰個嘅環保署建議嘅話，得5%至11%嘅啫。咁你哋點睇呢個結果顯示到啲乜嘢嘢咧？ 因為如果講咧垃圾收費咧係一個全新推出嘅法例啦，咁喺香港嚟講咧都係可以歷史上係首次，咁而且係涉及到嗰個持份者係多嘅，咁物管業界面對一個新嘅法例實施咧，個反應係慢熱咧，呢個係絕對係可以理解，亦都係需要時間咧去了解嗰個法例入邊執行嗰啲細節啦，同埋要同唔同嘅持份者去達成共識咧，呢啲係需要個一個時間，咁但係無論如何咧，監管局作為一個法定的監管機構咧，我哋係會係致力係同環保署咧去緊密去合作，去推動咧就物管業界係會協助落實呢個垃圾個收費咧，係去做出嘅積極嘅回應。希望喺未來，雖然時間講係好緊啦，喺未來3個月入邊咧，希望可以業界咧可以完成呢、這個準備嘅一啲部署嘅工作，係令到4月1日咧可以係順利去實施。 雖然剛才說那個百分比看下去就比較多啦， 不好意思，我們其實可以啲數字都可以正面啲睇嘅，就係、是、我都睇到差不多90%以上嘅回應嘅物管公司咧，都係話佢哋而家咧係做緊個準備工作，咁個咧都反映到咧物管公司喺對依件事咧都係即係非常注重。咁而所做嘅準備工作咧，好多都係需要持續進行嘅。咁所以你話真係做到話係啊，完全已經做好啦。咁呢個咧就大家嗰、那個依、這個理解未必 一定相同啦。咁所以我哋從呢方面可以睇到咧，就係物管公司咧係重視呢個議題嘅。 系，我都留意到就话都多人咧已经准备紧啦。我比较关心咧就系呢五至十一个百分比嘅嗰啲物管公司，佢哋达成共识有冇一啲嘅方程式啊？有冇一啲即系好嘅经验？你哋有冇了解过可以俾到其他嘅公司可以去参考咧？ 呢、這个我哋会系再详细去理解嘅，因为我哋而家咧都了解到咧啲物管公司喺落实呢个安排嘅时候咧，其实咧。有一啲咧係疑問或者係有啲問題咧係需要解決嘅，咁我哋咧都會就呢啲咁嘅問題咧係徵詢環保署嘅意見啦，同埋咧係睇下其他嘅物管公司如果已經處理咗個問題咧，佢有啲咩好嘅做法咧，可以同咧係所有業界嘅人士咧去分享。等到咧係即係其他嘅物管公司咧，亦都可以咧做好呢方面嘅準備。 佢哋最主要有啲咩疑問啊？ 呢方面咧，最主要就係、是、大家可以睇到咧，就係、是、話，譬如啲違規嘅垃圾係應該係點樣處理啊？如果需要咧，係一啲費用嘅時候點樣攤分啊？咁呢啲咧都係喺個執行個細節嗰方面咧，要同呢、這個呢、這個業主組織咧係去咧係呢個商討嘅。咁所以我哋今次做個調查咧，其實另外一個目的咧就係、是、話希望引起各界關注。因為即使係物管公司，佢係好呢個著意咁樣去做嗰個準備工作咧，係如果咧係未有嗰個物業主呢、這個組織嗰方面嗰個配合咧，佢呢方面嘅工作咧都未可以完全進行。 頭先你提出嘅呢、這個話，譬如違規啲垃圾點處理啊，嗰、那個費用點攤分呢啲，都係啲好基本即係需要去解決嘅問題。如果唔係，其實好難做到個垃圾徵費，係咪咧？ 咁但係因為牽涉到嗰、那個持份者多啦，就佢即係個成個法例嘅精神咧，都係話要嗰個污染者自負嘅一個咁嘅大嘅原則。未來執法咧都係行呢個咁嘅原則去做嘅。咁所以而家就係仲有幾個月嘅時間啦，四月一號個法例先正式會落實去實施嘅時候咧，咁就係有啲嗰個細節咧，可能係需要係唔同嘅持份者咧，大家有一個共識。同埋落實到一啲細節咧，先可以清晰嘅。 咁啊，頭先我聽到黃光天博士咧講到話，即可能嚟緊呢兩個零三個月咧，都要大家前線去落實翻嗰個嘅啲細節啊咁樣。咁而家佢哋有冇話需要啲咩協助？其實業界佢哋嗰個處理，頭先講緊九成做緊嘅嗰啲，佢哋個進展係點樣噶？有冇啲咩需要協助？有冇信心真係四月一號之前可以去落實到啊？咁？ 基本上我哋喺文管上面嗰啲數據可以睇到咧，就係、是、物管業界咧就希望政府有啲咩嘢支援咧，咁大概就表現咗，譬如希望咧就政府能夠加強咧，就對佢哋嘅服務對象，即、就、係、是、業主啦、居民嘅責任嘅宣傳嘅教育嘅工作，同埋未來咧喺個執法嘅過程入面咧，如果有啲物管嘅公司嘅舉報咧，亦都希望政府咧去積極去做出去跟進嘅。咁就係、是、同埋為前線嘅物管人員咧，去提供一啲清晰嘅一啲培訓同埋工作嘅指引，同埋未來嗰個回收嘅配套嘅設施又係如何啦？政府有冇相應一啲資助嘅政策啦？亦都希望咧，政府係盡早去清楚去公布嗰啲指定嘅垃圾袋嘅購買嘅安排，包括喺唔同嘅屋苑啊、唔同嘅類別嗰個住宅入邊咧嘅位置。是怎樣去設置一些自動的售賣機去方便市民去購買指定的垃圾袋啦，還有是業界呢就是有一個看法，就是希望在未來六個月裡面，即是那個法例實施首的初期的時候呢，就是向全港就是所有的樓宇，就不是只是包括了公屋啊、村屋啊，還有其他呢，包括埋所有的大廈呢，就是免費去派發指定的垃圾袋，就令到呢就是即係喺個法例落實嘅精神上面咧，嘅權利同埋義務係對等嘅，唔好引致到一啲嘅居民之間嘅分化，咁啊影響緊我哋前線嗰個物管工作嗰個落實。咁呢啲就係我哋透過呢個問卷咧翻到嚟嘅業界對而家目前嘅對政府未來嘅希望一啲提供嘅支援。 我見咧就話其實你哋個問卷調查入邊都有問到，譬如跟住落去其他階段入邊咧，嗰啲嘅物管公司佢哋處理成點？即係譬如就係為前線嘅員工定個指引守則啊，提供培訓啊，同埋做啲宣傳啊嗰啲。其實嗰個嘅百分比咧，即係見到已經做緊嘅都係偏低嘅喎。即係譬如講頭先培訓或者定指引，6%至7%係話佢哋係已經完成咗呢個部分嘅。係呢個係咪都有啲困難喺度，或者個困難喺邊咧？你哋留意到 呢個咧，最主要就係環保署咧，佢嗰個佢分享嘅階段咧，首階段咧就而家先同唔同嘅持份者咧就去商討，咁啊到次階段嘅時候咧就真係去執行嗰個階段啦，就需要去走某啲細節咧，就需要去做一啲清晰嘅指引同埋培訓。 係，好 嘅。呢方面其實大家都可以睇睇咧，就係有關的工作咧，好多其實都要係持續進行嘅，譬如話係依個宣傳推廣嘅工作啊，以至一啲培訓嘅工作啊。咁所以咧，你話已經係話即係完全完成啦咁樣咧，即係大家嗰、那個依、這個職業未必一定係相同嘅。咁所以咧係，但係起碼我哋見到咧係即係嗰啲物管公司咧係從做緊依方面嘅工作啦。咁我哋希望喺未來嗰三個月咧係繼續咧係鼓勵同埋推動佢哋咧。是盡快咧，係做好依方面嘅工作。 好啊，我都見咧就話業界咧就都覺得6個月嘅適應期入邊咧，就只係做個嘅勸喻警告，就唔做檢控嘅。其實個考慮係啲咩咧？短短只30秒左右。 這個就係政府嗰、那個落實呢個法例，就因為香港嚟講咧，這個史無前例嘅，咁亦都牽涉到嗰個持份者多啦，即係人人有份啦。咁就希望6個月嘅時間咧，就俾大家互相去適應、去認識、了解呢個法律背後嘅成個法律背後嘅精神咧，就係需要係污染者自負。你付出嘅，你倒出嚟嘅垃圾多嘅時候咧，你係需要承擔翻相應嘅一啲費用。 好啊，多謝曬你哋兩位啊！咁啊，頭先傾過嘅咧就係物業管理業監管局主席黃江天博士啦，同埋物業管理業監管局行政總裁蕭如斌嘅。咁大家對於嚟緊4月1日開始就有垃圾徵費，你哋嘅意見又係點咧？可以打嚟1872231嘅。電話旁邊有張女士喺度啊，早晨張女士，你嘅諗法點啊？係， 我想講下咧，如果你哋咁樣，不如咧當好似電費單、水費單啊、管理費都有單噶嘛。咁你咪譬如1000蚊管理費，咁1030蚊，仲要1蚊管理費，咁你仲好過咁麻煩。即係啲人會有漏洞噶嘛，佢將一個膠袋咧，或者用幾日，即係有啲人少嗰啲一個人住，嗰啲有啲兩個人住，咁嗰啲細單位咪少啲咯。譬如1個月30蚊，個佢又25蚊，咁都得噶嘛。即係好過你咁樣，人哋會出蠱惑，半夜走去倒垃圾，走去街，咁咪整到即係唔得衞生咯。 好啊，多謝曬張女士啊，仲有李生喺度。早晨，李生，有咩意見？ 早晨，早晨，我想講下嗰啲黃江巴士嗰啲啫，因為人哋唔知道你落到香港翻唔翻上去過夜噶嘛，因為你落嚟嗰陣冇買定翻轉頭嘅票，人哋點知道你翻唔翻上去咧？所以你掛嗰啲黃巴啊，掛政府係冇用嘅，你掛自己唔應該落嚟住一晚。你都睇完呢個表演之後，都已經差唔多1點啦。咁人你知道香港嗰啲關卡咧，已經係好多刪咗啦嘛，得翻黃江同埋廣州呢個廣州大橋啫嘛，係咯。咁你掛人哋冇用啦，啱唔啱 啊？ 你落到嚟連一晚嘢都唔過，咁你要上翻去，你就自己諗辦法啦，係嘛？ 好，多謝曬李生嘅意見。李生咧就講到頭先啊，講話啲旅客滯留嘅嗰個問題，佢覺得咧旅客自己都有一個責任嘅。頭先張女士咧就話，如果垃圾徵費嘅話，不如就直接喺管理費度加啦，以免咧大家可能走一啲嘅法律罅。咁大家對於講嚟緊4月1日嘅垃圾徵費，或者頭先講到啦喺過關嗰度滯留嘅問題，有啲咩意見咧？可以繼續咧打嚟1872311嘅。我哋咧先聽一聽新聞，轉頭翻翻嚟喺香港電台第一台會繼續有千禧年代嘅，休息一陣先。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物业管理业监管局咧，佢哋早前做咗个问卷咧，就睇下物管公司佢哋个准备情况系点样啊？你哋嘅屋苑咧嗰个嘅准备状况又点咧？据你了解又系如何嘅咧？可以继续打嚟1872 3 1发表意见嘅。电话旁边揾嚟咧，由淘大花园第二期业委会主席叶兴国讲下佢哋嗰边嘅状况啊。早晨，叶兴国。 早晨 啊！問一問你哋喺淘大花園啦，其實咧而家有冇話即係同住户係咪都有曬共識？即係之後點樣買垃圾袋啊？違規嘅話，嗰啲搞到有嘅啲費用點樣去攤分啊？嗰啲係咪大家都有曬共識㗎啦？ 我哋原則上咧個業委會都傾過管理公司傾嗰啲方向㗎啦，已經。咁我哋預算咧就咁嘅，就我哋響4月1日咧實施呢、這個即係垃圾徵費嗰時咧，原本而家我哋每一個月咧都會派30個即係嗰啲普通嘅垃圾膠袋俾啲住户嘅，每個單位都派嘅。咁我哋咧預算咧就響4月1日之後咧，我哋就唔派嘅呢啲普通嘅垃圾膠袋，轉而咧有3個月嘅所謂適應期啦。因為我哋希望雖然我哋都做咗好多宣傳啦，但係我哋估計呢可能都啲住户都可能會遇到一啲譬如買袋呀、啊、或者其他方面的困難啦、啊。咁、我哋就預算呢就係、是、頭嗰3個月呢我哋就每一户改派呢就15公升嘅膠袋俾佢哋嘅。等佢哋去喺呢段時間適應嘅。當然嚟講呢我哋呢段時間呢都會做咗好多即係啲宣傳呢尤其好似呢、這個廚餘啦，大家知道廚餘家居垃圾裏面佔咗超過1/3嘅，咁我哋希望教導佢哋點樣盡量將屋企裏面嘅廚餘咧，就即係拎落嚟我哋收集桶裏面啦。咁就希望咧，就佢哋若果真係唔夠嘅話咧，就自己買啦。咁3個月後咧就會回復正常，佢哋就自己去買啦。 嗯哼，葉興哥講起買膠袋嗰度咧，其實都大家而家頭先聽都話未好清晰啦，究竟喺邊一度有得買啦？嚟緊咧，你哋管理物管公司咧會唔會可能集體買咗，跟住就再派啊，跟住或者再賣翻出去，定係點樣？你哋個諗法咧？ 但我哋嘅做法就係咁嘅，頭嗰3日我頭先講過，每户嗰15個膠袋咧，就我哋代佢哋買嘅，就用管理費支付嘅，嗰15個，咁咧即係等佢哋習慣啦，可能政府日日都有啲宣傳啦，教人哋去，譬如去 7-Eleven 啊、超市啊咩地方，等佢知道喺邊度買。咁頭嗰15個月我哋就派， 頭嗰3月係嘛？ 平常我哋幫佢買嘅，即係全部集體買嘅。買咗之後咧，就我哋照翻以前嘅方法喺地下大堂咁去派俾佢哋嘅。 我見你2014年咧係參加過垃圾收費試點計劃噶嘛？ 係係。 咁你哋嗰陣時，譬如嗰、那個有幾大比例係即係唔合規格咁樣去抌你預？預計可唔可嚟緊，即係會個情況可唔可都可以參考到一啲數字？ 係啊，我哋喺2014年嗰時間咧，我哋做呢個垃圾徵費試驗計劃嘅話咧，我哋都有超過1000户參加嘅。咁大約咧就我哋出嘅統計數字，平均嚟講咧，大約有60多%嘅住户咧係用呢個專用垃圾膠袋嘅。咁大約3/3咧就冇用。咁最主要原因咧就係、是、好多街坊咧就係話佢買咗啲外賣啊，或者超市買咗啲嘢咧，佢話俾我聽咧，就冇可能又再用一個專用嘅垃圾膠袋，又再包住嗰、那個即係外賣膠袋。咁我哋真係逐個垃圾去睇嘅，咁樣發覺咧就大約1/3嘅住户咧係冇使用呢個專用垃圾膠袋嘅。咁我哋估計咧係響實施嘅初期咧，最少都就算我哋做好宣傳都好啦，即始終有啲人都係唔習慣咧，都可能會有20%到咧。我哋估計啊，係會唔用呢個專用垃圾膠袋。而家目前嚟講咧，佢哋大約一座大廈咧係收5桶嘅660嘅垃圾嘅。咁我哋估計起碼有1桶嘅垃圾咧，就係、是、會要分揀出去揾人啊去執翻出嚟嘅。就咁，我哋要買呢啲660公升嘅大膠袋都好貴嘅，70多元一個嘅，去即係又要揾人工嘅去裝翻落一個專用嘅大嘅垃圾膠袋，然後先拎去抌嘅。 咁呢度預計可能要多幾多錢嘅使費？係咪物管公司包底啊？ 一個月都幾萬蚊㗎。 咁係咪都即係物管公司包底啊？定係即係呢度係咪要俾翻住户咧？ 包底嘅初期嚟講都要嚇，都要住户攤分㗎啦。咁直到咧，因為我哋咧會盡量咧就係、是、當收垃圾嗰時咧，每一層樓收嗰時咧，我哋都會叫啲清潔工人去睇睇咧，邊層樓係最多人係 唔守規矩，咁我哋盡量喺頭嗰幾個月咧，就用一啲勸喻嘅方法啦，譬如喺嗰層樓貼啲通告啊，或者拍下門啊，睇下佢哋一定要用咯。咁希望幾個月嘅適應期之後咧，佢哋就可以即係真係一定要用咧專用垃圾膠袋啦。如果真係個個三個月之後都唔守規矩咧，咁我哋都要跟翻政府嘅指引去即係去作出舉報噶啦，冇辦法。 咁但係有咩方法可以即係舉報到啱嗰户咧？ 冇辦法嘅，因為我哋冇裝備路電視嘛，即係冇可能，因為我哋有成一千層樓，咁冇可能一千層樓裝備路電視㗎，係咪啊？咁我哋照以往規矩嘅做法，我做試驗計劃嗰時咧都有效果嘅。當然呢個就好辛苦啦，即係可能要啲管理員啊，或者即係會或者清潔工人都要做多啲嘢啦，咁去即係逐層去即係拍門啊、勸住啊，做多啲宣傳咁樣。 最後咧，想問我見你哋淘大花園嗰個家私收集站個服務停咗喎，係咪啊？呢個有冇住户影響有幾大？佢哋反應點？ 我哋咁嘅，而家我哋每個，因為我哋係19座，多5000户啦。咁我哋咧一個月咧，而家目前都要有十幾竇啲家私要運去呢個堆填區嘅，嗰度都使幾萬蚊嘅，根本上嚟講。咁但係因為垃圾徵費試驗計劃嘅話咧，政府亦都唔鼓勵我會有呢、這個即係垃圾收入站嗰啲家私收入站嘅，因為仲者自負嘛。咁我哋響正式呢個實施垃圾徵費之後咧，呢、這個垃圾呢、這個家私收集站就會停㗎啦，咁當然我哋會早啲去做啲宣傳啦，同埋都會同啲住户穩定一啲，即係呢啲家私收集商啊，電話連一大堂，等佢哋咧早去打電話去揾人搬走佢啲家私啦。 好啊，多謝曬你葉興國，同你傾到呢度啦。葉興國咧就淘大花園第二期業委會主席嚟嘅，咁我哋咧就繼續開放18723一啦，有意見咧可以繼續打嚟18731，或者咧你想喺星期六出席咧係眾言堂朝早10點嚟。到直接向财政司司长表达你对于财政预算案的期望的话，都可以打来18723一嘅。点旁边有啊陈女士喺度，早晨陈女士。 系啊，你好啊。 系，请问有咩意见？ 系咁头先了解咗啦，嘉宾叶嘉宾讲嗰个情况啦，咁就我亦都反映翻我自己嗰个情况啦。我一个人住嘅，咁就经常唔喺屋企嘅，翻嚟都系瞓嘅啫，跟住就要出去做嘢。咁變咗咧，我過往咧好多年嘅，我起碼超過8年係冇攞過大廈嗰個垃圾袋嘅。後嚟咧，我就知道有啲住屋村咧，佢係冇垃圾袋派嘅咧，我就攞咗送俾佢哋嘅，送俾即係住村屋啊、村屋嗰啲啊。咁我自己咧就學佢話齋啦，即係學頭先嗰位嘉賓話齋，我真係咧好似譬如買一斤菜咁樣，真係好日都唔煮餸，咁樣買一斤菜嗰個膠袋咧就真係裝翻垃圾嘅，就循環再用嘅，咁就係咁細袋，我分分鐘咧一袋咁嘅垃圾，我都儲成個禮拜先儲得滿，攞去掉噶。咁如果你話嗰啲垃圾嗰個徵費加落管理費嗰度咧，就會對我哋呢一種嘅小眾咧就唔公平嘅咁咯。 咁如果譬如買垃圾袋買嘅有唔同容量嘅俾你選擇嘅，咁呢個又有冇得諗咧？ 咁呢個就最好啦，我覺得呢個係最公平嘅，分分鐘我買一袋咧，我真係用成年都用唔曬嘅。 好啊，多謝曬陳女士你嘅意見啦。仲有黎生喺電話旁邊啊，早晨黎生。 係早晨啊，張小姐。 係請講。 係啊，我想講翻過關嗰個問題咧，之前。咁其實我覺得咧就當然有啲聽眾嘅意見係都啱嘅，不過咧就即係唔好慣性去鬧啲官員啦。其實張小姐，我哋香港人過關過深圳都好多啊，係咪？咁點解翻轉頭唔會見到類似咁嘅情況，咁多人喺關口等呢？咁呢個其實我諗佢哋嘅文化同埋我哋嘅宣傳要講清楚啲。其實就我哋通常上去好多我啲朋友都係預咗係會過一晚嘢嘅，並唔係好似香港咁今次嚟講20萬，下次30萬、40萬，咁唔可能咁做到關口咁嘅情況噶嘛。系咪？咁就算我比喻過咗關嘅時候，究竟係咪深圳係有啲車，甚至乎公交啊，全部地鐵都係通頂嘅咧？或者佢哋係真係去到佢哋自己要去嘅地方，唔通佢要行去東莞咩？呢個係唔會係咁樣嘅。我諗嗰班旅客咧係唔同咗以前啲旅客，以前旅客過嚟咧就真係預咗嗰晚嘢嘅。而家好多佢哋都係嫌貴咯。所以佢就咁样做啦。 好啊，多谢晒黎生嘅意见，仲有陈小姐喺度。早晨，陈小姐。 系早晨啊，你好。我想关于讲嗰个垃圾征费嗰样嘢咧，即系有时政府推一啲嘅政策咧，好唔系好全面咁顾及到，即系你善后嗰个处理啊点样？因为咧，我哋 住離島嗰啲咧，根本就冇嗰個垃圾嗰啲廚餘機嘅，即係冇設施，唔係話好似出邊嗰啲大廈業主嗰啲咁樣，每一下邊邊一度有啲廚餘機啊，我哋可以拎落去即係做咗嗰、那個廚餘嗰、那個減咗去。根本就咁你點呢吓，每一日你我哋都係自己個別，我哋唔係嗰啲大廈管理，即係冇業主法案立團嗰啲㗎嘛。咁就只係有每一家自己拎垃圾出去垃圾站嗰度抌嘅啫。咁、你每一日都要抌廚餘㗎嘛，冇可能你儲喺度㗎。咁你嗰啲廚餘你即係變咗我哋每一日我哋都要額外要拎錢出嚟去做廚餘呢樣嘢囉。只是讲厨余一样东西，那你买回来超市也好哪里都好，起码你外来那些胶袋都会有的嘛。那些胶袋我们又不用得这样了。 所以对你来说你就觉得、如果来到的话就有不方便的地方了。是 的，我们根本就做不到所谓那个的减费啊减碳那样东西的。所有垃圾都是拿去垃圾站那里扔的。好了。你香港嚟嗰啲遊客咧，佢哋嗰啲食啊，通即係四周圍都係去食嗰啲街邊嗰啲嘢噶嘛。食完嗰啲廢嗰啲廢物啊嗰啲嘢咁，又係抌垃圾桶嘅啫嘛。咁嗰啲點樣啊？嗰啲又唔使收費啊？咁又淨係我哋屋企嗰啲家庭嗰啲廚餘先至要收費咩？ 好多謝曬陳小姐你嘅意見啊！咁我哋咧休息一陣啦，翻嚟同大家講下其他話題。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九十五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九十五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12月2号到24年2月26号，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天气年代主持张凤平。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咧前日推出个青年嘅仪表板啊，咁啊其实咧就系旧年咧政府啊系应该前年啦已经，佢哋发表咧青年蓝图嘅时候咧就有讲过嘅，咁啊到咧时间差唔多一年啦，咁啊提出咗呢一个嘅青年仪表板，咁啊就主要咧就睇翻系譬如系过去嘅5年入面咧，唔同嘅範疇入邊嘅一啲數據嘅青年人，包括就人口特徵啦、教育、就業、創業、住屋、婚姻及生育，以及咧就係社會參與和身心健康狀況嘅咁。不過咧，數據就去到2022年嘅年尾嘅啫。咁啊，對於呢一個嘅青年儀表班，大家有冇留意到咧？咁我哋都請嚟嘉賓啊，同我哋傾下啦。究竟呢一個嘅參考作用有幾大？有青年發展委員會委員、立法會議員林林喺度啊。早晨，林林。 Hello， 大家早晨。 早晨啊，問下你啊，覺得呢個青年儀表班啊嗰啲嘅數據嘅嗰個更新嘅程度啦，或者涵蓋嘅內容啦，你睇嘅時候你覺得點啊？ 都好嘅，我哋都等咗好耐，因为当时政府宣布咗话会整个仪表板嘅时候，就大家都好希望快啲有啦。因为我哋始终做开青年工作咧，好多时咧希望有多啲实体嘅数据可以睇得到。咁而家叫做整合咗唔同政府部门唔同局下边嘅辖下所有关于青年嘅一啲数据都合并埋一齐啦。咁至少大家见到个概况先。咁我谂当然啦，净系睇数据就唔够支撑做所有嘅政策嘅。咁如果見到中間有啲乜嘢問題，或者甚至乎政府希望再深入啲去處理一啲問題嘅時候，其實都應該要針對性咁樣做一啲其他嘅啲調查，即係譬如話點樣去做一啲聚焦小組啊，點樣去睇翻佢哋可能短期嘅需要係啲乜嘢啊？咁其實嗰啲數據咧係非常之有用啊！ 咁你而家有冇睇過即係呢個儀表板入邊啲內容？你有冇覺得下邊一啲都幾有一啲洞見喺度啊？覺得特別係有參考價值嘅？ 其實見到其實就唔使我講啦。如果睇翻報紙嘅話，其實好多人都即刻關注翻個婚姻同生育啊。 甚至乎亦都有啲人同我讲，喂，原来少数族裔有分边一个族裔，佢又识讲广东话，定系唔识讲广东话噶？咁样，咁其实呢啲数据大家都觉得好有趣，就因为应该最主要都系以前都冇实体咁样睇得到啦。之前个问题就真系全部散落喺唔同部门，甚至乎呢啲数据佢根本唔会攞出嚟公开嘅。咁我见接触咗好多唔同做开青年研究嘅一啲智库啦，咁佢哋话有阵时都要自己去揞荷包做一啲数据翻出嚟之后，先至可以做到一啲 research。咁如果有呢一个大概嘅方向，然后再做一啲深入嘅调查咧，其实对佢哋嚟讲咧都好有帮助。咁我自己就当日一出咗之后咧，都即刻发咗俾我几个我自己认识嘅啲智库，喂，你快啲睇下呢个数据，睇下你哋嚟紧着手做嘅一啲调查会唔会有帮助啊，或者再深入去经验睇下点样去做咯。 你觉得咁佢哋嘅回应又系点咧？即系譬如喺嗰个资料嗰个更新数据更新嘅程度上面啊，或者真系可以佢哋需要嘅嗰啲范畴系咪都涵盖到啦？ 而家暫時咧，涵蓋程度都 OK 嘅。咁我最主要我諗係頭先嗰個 frequency 嘅問題，即係佢夠唔夠密去做一啲數據嘅更新。咁其實即係政府嗰邊出咗之後咧，我都有打電話去問啊，話喂你哋有啲係咪其實每年都會更新㗎？定係有啲可能會耐少少啊？咁佢哋都話啊，有啲部門咧，其實佢哋內部做開啲調查咧，可能三四年先至會有一啲更新嘅。咁我都話喂，咁不如你哋研究下啦。如果呢啲數據你攞得出嚟，即係你擺得落儀表板都係有用，對你哋認為有用嘅數據，咁會唔會其實都去積極考慮翻，可能密少少去做咧？甚至乎有一啲數據，大家覺得喂，可能一年都唔夠喎，可唔可以每季去做咧？尤其是我諗職業啊、創業啊嗰方面咧，甚至乎身心健康啊。咁其實大家都希望睇到嗰個有冇一啲改善啦，好似之前啦，大家都見到有一個情緒支援嘅熱線出咗嚟。咁譬如話情緒支援嘅熱線出咗嚟之後，對後生仔嘅影響，佢哋有冇用到？用完之後會唔會好咗？咁其實係咪可以都 pair up， 即係配對翻嚟去做翻一啲數據嘅分析，睇下有冇效果咧？咁呢啲其實都應該係要做翻。咁如果你話一年先去做，或者兩年、三年先去做，咁就似乎又慢咗啲。咁會唔會每季又可以做得到咧？咁其實政府呢方面咧都應該要積極考慮啲數據嘅更新度咯。 咁有冇啲範疇你覺得仲可以再加咧？ 我諗而家暫時嚟講咧，都 OK 嘅。但係我諗而家數據係頭先講係表面啲啦。咁但係如果真係落到深入研究咧，其實係要揾啲後生仔出嚟傾啊。但係有個咁樣嘅數據咧，最主要揾出嚟傾係緊要啲。我哋以前啱啱由青年事務委員會變成青年發展委員會之後咧，其實都即刻多咗個委員會，就專門係揾啲後生仔傾偈啊。真係要落到去同佢咧去傾啊，諗下睇我哋嘅諗法係點樣啊。尤其是譬如話佢哋畢業生嘅出路咧，其實幾影響佢哋，即係幾受外圍因素影響嘅。即係譬如話嗰期興啲乜嘢，我記得當時咧香港仲未有譬如話仲未有獸醫讀嘅，咁佢哋咧就我去到幾場咧，佢哋都會話：喂，唔係，我哋好想讀，咁但係屋企可能冇錢俾我去外國讀，咁我去台灣都覺得冇錢，咁可以點樣做咧？咁政府就係可以有一啲更新數據，加埋呢一啲咁樣深入啲嘅調查咧，就可以咧再去睇下有冇啲update 嘅嘢可以做得到。咁你見到之後，我哋好快都 update 到有啲學校即係 provide 到而家城大有得讀呢一個科目。咁呢一啲其實就係一啲就業嘅出路啦，佢哋人力需求啦，咁其實我哋覺得咧係比較緊要少少嘅數據咯。 我見咧都有一啲嘅調查咧，佢哋就話其實低收入嘅青年咧就覺得個譬如講青年發展藍圖都掂唔到佢哋自己嗰個嘅範疇噶啦咁樣。咁係咪頭先你講緊呢啲即係深入嘅調查，可能都要特別去針對呢一班人？我再30秒左右。 其實咧，我又唔係咁睇嘅。如果你真係同佢哋傾咧，好多時低收入嘅家庭嘅小朋友咧，其實佢個眼光咧，比較唔係咁闊啊。佢哋可能屋企人都比較緊張。我哋見到好大分別。我記得有一次就係朝頭早去一個比較出名嘅學校，夜晚去咗海倫粉嶺有一間學校。咁兩邊嘅學生咧，其實大家潛力都係差唔多，但係咧佢哋嘅視野咧就可能屋企話俾佢聽，你出到嚟淨係打工，你做個 waiter 咩咩咩就算㗎啦，你冇乜得發展㗎啦。大灣區嗰啲你唔使諗㗎啦，咁其實有好多嘢咧，就令到佢哋有一啲既定嘅影響。當年我哋同時間都應該推廣多一啲呢篇，令到佢哋了解多啲有啲咩工作可以公眾可以去做得到咯。 好啊，多謝曬林林同你傾到呢度啦。最後咧，想聽多個聽眾電話，有何女士喺度。早晨，何女士。 早晨啊。 係，請講。 袋嘅就係、是、咧，我咧通常用嗰啲麵包袋咧，或者係買米嗰啲袋咧嚟裝呢個垃圾嘅。 咁樣咧變咗咧，如果之後咧用呢、這個指定嘅垃圾袋咧，咁嗰啲膠袋咪變咗要去即係呢個堆填區咯。咁我覺得咧，就政府要推廣嗰啲商户啊，要改用其他嘅紙嚟裝嗰啲米啊、麵包啊，咁樣先真正做到呢、這個減到膠袋嗰個去堆填區嗰、那個目的咯。 嗯，但係對於譬如嚟緊要買垃圾袋啊，呢個你覺得清唔清晰啊？而家 少少清晰咧，因為我自己獨居嘅咁。我都好，即系到时都系要买最细嗰啲袋咯。 嗯，好啊，多谢晒何女士啊，何女士咧都关心到嚟紧4月1号咧垃圾征费嘅嗰个问题噶。咁啊，系嚟紧咧4月1号开始咧就要大家咧即系俾钱啊去买一啲适当指定嘅垃圾胶袋噶啦。千禧年代咧，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再见啦，拜拜。